因为举办张学友演唱会，山西体育中心的足球场的草坪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体育中心的管理方也表示，草坪已经恢复了，而今后将会封杀有损体育场馆设施设备的演出及活动。来关注公积金方面的消息，从7月1号开始，天津市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额将会例行调整，缴存基数调整为2016年职工个人月均工资总额不得低于2050元，最高不得超过22605元，缴存的比例依然为11%。 为梦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

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北上广总是会用气派的楼宇、辉煌的灯光吸引成千上万的年轻人。根据2014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，每年有超过1400万年龄处在20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涌入北上广，追求自己的诗和远方、地位和梦想。紧接而来的数据是，北上广人口当中有77%的人出现呼吸系统异常，66.6%的人身体缺水，还有33%的人患上了咖啡依赖症。而我们也都在经历一个不加班不成活的怪异时代。这个周一新的七月就开始了，来到办公桌前，你的日历应该也翻到了新的一页吧。记得从现在开始，别让高强度的加班造成痛疮。生活不仅只有工作，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在等着你哦。

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披露了本市在途商品房的项目清单，截至3月底，全市共有的拿地未开发的项目达到了161项，开工未入市的项目达到了228项，初步估计大约供应20万套商品房。据悉，这一批商品房正在加快供应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上海一摩的司机认为共享单车抢了生意，连续扔了5辆单车入河。上海虹口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，以故意毁坏财物为由，判处被告人拘役4个月，毁坏车辆的折价款将会予以追缴并发还被害单位。文化部近日对50家主要的网络表演经营单位进行了集中的执法检查，YY直播、龙珠直播、秒拍等30家直播平台被依法查处，悟空 TV 等12家被关停，共处理表演者达到了3万多人次。杭州蓝色钱江小区大火的当天，保姆莫某已经被杭州的警方带走并展开了调查。杭州警方在当天发布了这场火灾并非意外，而是保姆放火所致。在6月28号大火熄灭的第7天，犯罪嫌疑人莫某已经被警方向杭州市人民法院提请了批准逮捕。经过杭州市以及上城区2级公安机关的侦查，保姆莫某涉嫌放火罪和盗窃罪2项罪名。 Yeah.